在面对俄罗斯的侵略时，华盛顿将会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两人同意要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顿巴斯地区的冲突，并且全面恢复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界，包括克里米亚。警方拘捕一名39岁男子，怀疑他冒充警务人员同盗窃。警方寻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寻日凌晨在旺角通菜街一条后巷遇上一名自称为警员的男子，被对方要求搜身同检查财物。报案人事后发现2000元现金，怀疑被盗去。警方调查之后，寻日在慈云山慈政村一个单位拘捕疑犯，并且检获疑犯在案发时怀疑穿着的衣物。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逐渐增强，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4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3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2.2，升9.5；腾讯控股454元，系升6.2；世茂集团8.89，跌1仙。龙光集团6.81，跌7.4；京东集团3.8，跌5.2；美团239元，升6.6；港交所462.6，升6.6；恒生中国企业85.18，升1.26；中远海控14.6，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349，瑞士法郎8.434，澳元5.503，加元6.119，新西兰元5.26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5点，升348点。港金报165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14美元，卖出17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马管制区行政大楼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青马管制区嘅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咁而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啦，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最主要车多缓慢都是东行去回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窝打路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 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了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隙走出来。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运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运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系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嘅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至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的摇滚魂终于都要释放了。 如你我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相恋。 祝话其实心底咧佢个摇滚魂仲喺度噶，更加一直都系监制高佬嘅 fans 嚟添。差唔多听过晒对方夹 band 嘅摇滚作品，呢首同佢一齐写嘅歌曲，更加系属于阿 Jo 写嘅歌当中最喜欢嘅 top three。作曲由 Joy 高佬汪填词，郑敏编曲，高佬汪监制，高佬汪舒文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曾若骅《傻瓜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吓，10:13，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猫。 早晨，星期二。易如反掌，节目做得好，请鼓掌。 哎、好烦啊！ 我估 呢啲系我嘅坚持。 OK OK OK， 做咩啫？ 坚持烦系咪？好好好， 支持你。 你点解今日放虎归山嘅？ 知唔知点解我今日翻翻只龟出嚟啊？知唔知点解？我真系唔知。 梗系知啦，因为有 fans 话，其实佢觉得咧听我哋嘅节目咧，就好似有呢一个 jingle 嘅感觉啊嘛。 冇错啦。 你有冇留意我哋？ 留意我哋身边啲 fans 讲嘢噶。 关心佢哋讲过嘅嘢， 系啦， 我哋每一句同埋每一个标点符号啊， 都舐晒啊， 出汁噶， 系啊，冇错啊，系啊，马老师，唔系我真系以为你会有，你真系冇睇， 我有睇， 好长啊， 我有睇， 個 message， 大佬講下。 其實咧就好多 fans 咧，即係呢兩日都，因為我第一我就問佢哋意見啦，對節目意見啦。另外有一位 fans 琴日寫一封信，我真係睇咗好多次，由最第一個字睇到最尾個字。 我最記得有一個懷疑呢封信係我寫嘅， 因為佢話你其實 你等大佬講先， 幾有 EQ 嘛，係咪？即係好多人睇你啦。我封信咧，如果大家即係可以想睇嘅，咁上翻我哋發護人啦嚇，即係嗰個 page 啦，咁啊睇到啦。咁另外咧就個 fans 提咗啲嘢嘅，咁啊講我讚嗰啲我就唔講啦。但係佢講咗一個真係嘅，佢話呢個小烏龜嘅 Jingle 令我諗起人生，時間咧不由我哋控制啊，有時咧係幾長幾短。咁其实命运已经写咗㗎啦，但係当你听住啲开心嘅节目啦，即係佢就话我哋嘅节目啦，但係我唔敢话，即係咁都有好多好节目嘅呢个坊间，听住啲开心嘅节目呢，时间係会过得开心啲嘅、 嗯。 你长短改唔到，但个质素你可以改到嘅，即係个过点、样过呢一段时间。 嗯，冇错。咁所以其实就真係好多谢我哋嗰啲 fans 啦。因为其实你哋写俾我哋嘅啲意见嘅话，好同埋唔好，我哋都会觉得係非常之感恩嘅、 嗯。 真係好多谢多谢，大爱大爱。 好开心。 之外嘅话呢，唔知係咪因为就嚟圣诞节啦，我哋都有收到有好多啲朋友呢就会寄一啲嘅少少嘅礼物俾我哋嘅。 呢位是 Kelly， 佢话主持你哋好，听你哋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希望你哋继续加油、更多元化节目咧就会越嚟越多听众噶啦，会支持你，附上一包糖， 多谢 多 谢， 甜甜蜜蜜啦，等我哋大家都 系 啦，咁佢系咪我哋呢个节目噶？因为佢写住丰收快乐人， 都系 呢个嗱信嗰度写快活人， 哦，系嘛 ？OK， 但你出边系写个 信封就写咗丰收快乐人， 我明啦，应该系蔡澜先生。 蔡澜唔系，佢个英文人 啊嘛，快阔人， 即系五尺五尺五尺，佢其实姓乜嚟？快阔人啊，系啊，快阔啊，即系得五尺高，五尺高 可以。 所以马小强咧，佢系唔入我哋嘅支流噶。我哋系快阔人， 你唔系我哋嘅节目嘅。 你系 six， 你系 six foot 人，你所以 你 six feet。 好毒，一开要好毒啦吓！喂，好啦，今日咧讨论区亦都欢迎大家参与，同埋头先咧，我哋嘅听众阿发发咧摆咗张佢实时相啊，即系听紧呢个节目影咗，向住屋企对住山景好靓，咁大家 好舒适， 系啦，去你屋企玩， 烧嘢食吓，都系将你而家嘅睇紧一个譬如公司嘅景貌啊，或者咩咁摆张相出嚟， 大家 同一时间喺不同嘅天空下，我哋听紧同一嘅风骚快活，早晨，嗯。 Bienvenue chez Joe. Mon hei bo mon sam yap yut gu. Thay thay thay thay gu. Yan ngô mút yau phu.派对心觉苦闷，趁着拍子，他带着笑意，请我共放肆，舞动抹去满头心事，怎会知？ 早晨，早晨，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啦。今日有一度相对湿度55%啦。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嘅偏北风，后来转吹清劲偏东风吓。今日礼拜持续都系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早上咧比较凉少少，保重身体唔会冷亲啊。星期三四仍然清凉。文版加埋法文版，都系来自呢首叫做《Jolla Taxi》。我哋嘅風騷發人咧，其實咧今日咧我睇到一個網上嘅討論區啦，有個女性咧，佢就話：，哇，我真係唔中意咧嗰啲兩個人嘅設計啊，港鐵嗰啲。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呢啲嘅公共嘅交通工具咧，嗰啲座位設計咧，向來咧係好難令到個個人都開心。 係啊，偏窄。 系咪先？即系唔好话而家今时今日嗰啲两人座位咧，嗱点解咧？佢就话咧，佢坐咗落去，咁其实佢觉得呢啲位咧，两个人坐咧，如果两个女仔，即系嗱，即系咁讲啦，并不是性别嘅一啲嘅偏见。佢如果两个女仔逼啲咧，个感觉冇咁差嘅。如果两一个女一个男咧，咁如果个男仔系一个比较窄瘦瘦地嘅，咁佢都觉得 你咁样啦，就冇问题 啦。系啦，即系我啲 有啲辣喺度啦， 同装身材。咁但系佢话佢嗰日咧就系啱啱侧边咧有一个咧，佢形容为肥胖的男子啦，同埋佢坐先嘅个男仔，卜一声坐咗落去，咁佢就觉得有少少被 因为佢话嗰个咁样嘅即系两人嘅座位咧，似乎嗰个设计咧就真系太细啦。咁当然，若一个即系身材比较灰唔嘅坐落去嘅时候咧，就冇办法地咧，就有啲身体系 腿贴腿 足嘅，系啦，同埋两条腿系贴埋一齐嘅。 腿贴两条腿。 咁但系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就系、是、女性啊吓，就话好似觉得咧佢好似系专登咁样嘅，好似有抽水之嫌，咁所以就将呢件事摆上讨论区嗰度。就睇下大家有啲 我咧就未做过肥仔，但系我就觉得如果嗰个男士咧，即系我先咁讲，男士本身都好敏感噶啦，对呢样嘢， 你哋应该特别敏感、啊。 我哋会更加敏感，我惊过你噶，其实 系啊。 咁嗱， 系、你可以讲下你哋嘅心态、啊。 肥胖啲嘅男士都可以留下言啦，或者讲下你。 我觉得未必系肥胖嘅，肥胖啦、啊。有男士都应该。 点解我讲肥胖咧？因为我估啊，嗱，我未做过啦，我估啫。佢啲一坐咧，其实佢只脚咧。好难唔贴过，即系好难，好难唔咬开，因为佢啲肉基本上都佢夹唔到埋嘅。我未试过吓，听讲你都夹唔到埋嘅。 夹到埋， 唔系嗰日我先同佢讨论过，我话其实你基本上应该个身形咧系好瘦。 系啊，瘦嘅。 系啊，因为嗰日我同阿 Ada 喺出边度望佢咧，佢系得个肚墩嘅咋。 系啊， 但系手手脚脚都系撩长嘅、所以咪好核突咯。 冇错， 即系最后一句重点， 两只筷子 重点，我记得 两只筷子插个洋葱咁咯。 系啦、或者插一粒鱼蛋咯，啲酱爆鱼蛋咁样，唔知点解。 咁你嗱，譬如阿马小强啦， 坐 因为我系 两个人，如果即系同女仔贴埋咧，你会点啊？你心？ 嗱，第一即系我比较多搭公共交通工具，我即系搭巴士嘅。嗱，如果我坐 唔靠窗口嗰、那个、 嗯， 有个女士坐咗喺度先啦。如果佢落车， 嗯， 我一定会起身， 嗯， 就唔想佢兼嚟兼去嘛。 我就唔会褪只脚出去走廊嘅。 点解？ 有啲因为好有机会 想 嗨 到， 系噶， 好有机会掂到。 同埋我明啊，佢经过你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你都系啱啱好啲好重要嘅位置 系 会喺块面度。 系啊，你话如果架车坐坐， 咁 你就中落去 咁样，咪咁就唔好 啦。 系啦， 咁啱你嗰条唔知点伸条脷出嚟，真系弊家伙。 尤其是你啊，系咪？ 嗱，你又嚟。每日三个高打，你仲要一个？ 边个俾噶？ 几时又俾我？几 时边个俾 我啊？ 每半个钟。 每一个字三个高打， 我 真 系 自己俾。 嗱，因为呢样嘢真系好危险噶，我见到。其实咧，起身好容易啫嘛。 我自己都唔中意啦。 就算隔篱嗰系男士，我都会起身嘅，因为我都 唔 中意 佢。你块面对住佢嘅某个部位噶嘛？ 系啊，但佢唔想噶喎。 系 啊，起身咧，咁佢又舒舒服服行出嚟，几好啊！ 作为男士咧。除了坐车之外搭 lift 都是的、 嗯、 搭 lift 如果人多呢同埋好多女士呢、 嗯、 我会伸呢只手的我不会垂低两只手 啱 的 啱 的我会将只手摆高任何的。 如果你不想举高呢 举高准备举手、啊。 举手 举 手 举手头头壳咁 啊。 我不想垂低只手。 是啊 费事有任何的机会嗨到任何的。 你试过吗为什么你这么惊的 哇不好了这些试过就大家来试的了。太迟了。试一次都太 迟了。有时可能真的。唔为意掂到嘅，但你如果你醒觉嘅时候咧，就最好就 Michael 咁样，即系瓜田李下， 翘埋手咯， 系翘埋手，翘埋手都危险啊！人哋话你搏懵， 我翘埋手都搏懵， 你个手争啊嘛， 因为你个位都系喺个胸， 你个手争 啊 嘛， 点 啊？ 斩断两手先特别， 唔系好似你， 所以我真系觉得 系啊，真系啊，喂，人哋 好啦，喂，嗱，我哋讲咗好多，阿 Sir 好啦，咁问你啦，如果你喺呢系啦 lift 里边，突然间你觉得人哋嗰个男仔嘅手碰咗呢下咧，你会唔会突然间即刻觉得佢系非礼？ 我会有 quota 嘅。因为其实你是不断咁样嘅就真系有 quota 嘅，啱唔啱先？ 即 系 你都 会 觉得系唔小心啫。 我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唔会有人想飞我，我自己觉得啫，我自己觉得啫吓。你唔好扣除任何嘅嘢啊吓，系咪先？但 系 好难讲， 妈妈都有老鼠针， 真唔知 嘅嘛。呢个妈妈都有老鼠针， 我哋唔应该 几次啦，妈妈都有老鼠针。 我哋唔应该有个咁样嘅谂法系嘛？就总之嘅就系话，即系足构成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嘅话，身体上面接触，觉得你男仔又好。或者女仔又好，也應該要保持一啲嘅即係 警覺性， 警覺性係咪？即係大家都係嘅。我頭先嗰個係講笑嘅啫，因為我諗可能有啲人可能聽完就覺得唔舒服嘅。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我會覺得如果有咁樣嘅話，我成日都會 assume 佢唔係想嘅，係咪？即係尤其是係好逼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一定會係想。我首先第一個感覺一定係咁先。但係如果你會發覺嘅就係佢不斷咁樣進擊咧，就可能有時就會撞幾 次， 撞幾次。我覺得我有呢一個嘅小。心佢都应该要有呢一个小心嘅， 啱啊！ 尤其是喺挤逼嘅地方，如果你真系唔想，你已经觉得你撞咗个女仔几次嘅话咧，好可能你要喺个身体语言上面或者都吓皱一皱啊，或者系欠一欠身，明唔明啊？即系俾我知道嘅就头先嗰一下，我唔系想嘅咁样咯。咁但系若果你真系连续系咁嘅话咧，我谂我就会到我啦。 但系你 会 唔会 发难咧？我 梗系要啦， 其实我系试过发难嘅，但系唔系发生喺我身 上。我都试过啊， 吓你都发难，人哋摸你啊， 发生喺同学身上咯。 见到啲女士有啲男士咧咋咋地地，真 系 好肉酸嘅，真系 真系有啲人， 因为其实女仔系好惊噶， 特别着校服嗰啲。小女孩， 因为系会成日，我哋会惊乜嘢咧？我哋会惊我哋误会咗一啲男士啊， 系啊，又好似好丑， 又或者其实有时系啦，我觉得呢一个心态系非常之唔好嘅，我哋会觉得好丑噶，我哋觉得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咧？而且嘅就系喺即时你系反应唔到嘅，往往嘅就 系 可能你过咗之后你谂翻起，你先至发觉嘅啊，已经 系啊，同埋啲女仔多数都系缩退缩， 同埋有时你真系有唔好话你系好多人嘅话，我都仲可以系咪即系当面同佢对质，或者系侧边亦都或者有啲人佢睇得唔过眼嘅话。会出声，但其实有时我试过一次系点样咧？过马路明明系唔多人嘅，但系咧就大家对头车一过嘅时候嘅话咧，佢搵个手撞我、 上空， 系啊，咁你点？ 系啊， 但系佢就系话我唔小心咯， 点会唔小心、啊？ 但系条马路系好阔嘅。佢又專 咁可以點咧？ 咁你 鬧佢兩嘢 可以點咧？ 嗱，我覺得真係鬧佢兩嘢，等佢尷尬。 我嘅朋友就出聲啦，佢就係話：你冇搞錯啊！條路咁大，你有乜可能會撞到我嘅朋友啫？咁就咁，你想點啊？咁大家就企喺條路嗰度，即係大家對峙咯。係啊， 我就會話你道歉。 真係啊！如果你令到女士朋友 唔舒服啊， 唔舒服，你道歉，即係就算你有做好冇做好，我覺得你男士道歉好正路。 就算你有意冇意，我覺得一個道歉係必定嘅。 係啊，你撞通我。 系、嗯、啊，就系、是、咁样、啊。所以其实可以，即系女仔嚟讲，其实有时大家都系啊，都 咁啊。小强，你有冇试过俾啲女仔咧手揈揈揈到啊？ 唉，呢啲周时发生噶啦， 周时发生 乜嘢嘢？ 你周时发生，揈到 你俾人揈到， 揈到最重要个部位喎、 啊。 周时发生、 啊、 会唔会啊？ 试过又唔系周时讲笑啫、 啊， 真系试过撞到嘅、 啊。 我都试过啊， 痛 系咪？ 痛噶、 啊，系女仔女仔执诶整到你啊？ 系啊，行过只手揈， 因为 好痛、啊。 人行一路上嚟系会有一个 momentum 揈手噶嘛。 背嘅时候咧， 唔出奇 系啊。 但我哋通常都唔会。 啊、 喂，你系咪飞咧？我哋唔会咁， 唔会啦。 因为男仔咧，好似始终觉得佢应该冇心嘅、 啊。 我谂应该冇心。 嗱，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呢样嘢已经唔 系 好公道？ 其实系啊， 冇公道。 讲真，系咪先？ 我哋嗰啲 就 是女仔 俾人。嗯，即系我的意思嘅就系话，女仔被咁样嘅话咧，就会觉得系好大件事咯。 冇办法， 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 系啦， 小心， 最大家小心啲就冇事啦啊！好，十点半先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首要是确保立法会选举公平公开。又话，正如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话，今次是有竞争选举，冇人自动当选。他说今个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会有超过38000名工作人员参与，亦都有近20000名公职人员执行任务。为了让工作人员顺利投票，会容许工作人员在人流较少或者午饭时间到自己所属的票站投票。至于边境口岸管制站的投票站偏远，选管会将会作出一次性安排，有关工作人员和附近执勤人员可以在管制站的临时投票站投票。 至于三个在边境管制站的位置就真的偏远了，而且是禁区来的，所以也得到选管会的同意，是作一个一次性的特殊安排，在这三个站里面的工作人员再加上在附近做工作的人员，他們是可以是在那個管制站臨時投票站那裡投票，即是不需要回去他原本是分配到那個投票站了。最新的數字關於由內地返港投票的選民的登記，截至昨晚六點，就三個管制站投票站登記人數一共是18215人，咁啊，佔我哋原本呢三個投票站，如果盡量開曬個容量，大概16.6%，因為我哋話可以做100000以上嘅。咁我分配都好平均嘅，喺香園圍咧係呢個管制站咧係5000多人啦，羅湖又係5000多人啦，落馬洲支線係比較多啦，有超過7000個登記咗嘅選民。咁啊，再過兩日就截止啦。咁睇嚟嘅數字都唔會話去多到接近100000嘅，咁所以應該喺我哋嘅規劃嘅容量同埋人手安排咧，係可以滿足得到啦。 美國白宮宣布唔會派官員出席出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話：呢個係基於中國嘅人權狀況嘅決定，但係美國運動員將會參賽，並且獲政府全力支持。新西蘭政府亦都宣布不派部長級代表出席北京冬奧。副總理羅伯遜表示，決定是基於一系列的因素，主要與新冠疫情有關，認為疫情之下應該減少對外行程，強調與美國不派官員出席一事無關。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說，沒有向美國政界人士發出任何邀請，美國所謂的外交抵制只是憑空而來，認為美國的做法是致命不凡的行為和政治操縱，嚴重歪曲奧林匹克憲章精神，不會影響冬奧成功舉辦。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寻日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英国再多90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感染个案，累计336宗。英格兰占最多有261宗，苏格兰71宗，4宗是威尔士。卫生大臣贾惠德说，有21宗病例与尼日利亚有关，有些确诊个案患者没有出国，可以确定 Omicron 病毒已经在英国多个地区的社区传播。另外，英國進一步收緊入境防疫措施，當地星期二凌晨四點起，所有12歲以上人士入境時，需要在啟程之前48小時內接受新冠核酸檢測，並且取得陰性證明。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偏北風，稍後轉吹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61点，升212点，总成交金额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4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3蚊，升5.2；阿里巴巴121.5，升8.8。京东集团300.8是跌5.2，恒生中国企业84.82升9毫，世贸集团8.59跌3.1，美团237.8升5.4，龙光集团6.85跌7毫，港交所466蚊升10蚊，小米集团18.76跌3.6，中远海控14.28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1，日元113.4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5，人民幣6.371，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經平均指數報28282點，升354點。港金报165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8美元，卖出17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丁九桥尾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跟住大会堂那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胜利道对出。咁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那段仲是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八十九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八十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化人啦。咁头先讲到啲男女之间咧，喺呢个社会上面，大家都有少少嘅包容啦、避忌啦，唔系即系都要知道咧，有啲嘢咧，你做咗即系人哋未必系用你嗰种心情去谂嘅， 冇错。 诶、哎，我唔觉意啫，咁啊，或者人哋未必接受你唔觉意嘅、 作为女孩子吓、我都觉得应该要出声啊吓，唔好成日觉得就系惊啊，又或者系会觉得话啊，会唔会有咩误会啊咁样？我觉得有啲乜嘢嘅话咧，都要好好保护。 正所谓有句说话叫男女大不同啊嘛。嗱，好似今日咧讨论区另外一个咧就一对情侣啦，咁样讲。到咧就系嗰个女仔同个男仔倾开偈，咁啊男仔中学毕业之后咧就考咗牌做保安员吓。首先咁讲就系我哋对任何职业都觉得系好嘅，即系只要系帮到个社会就 O K 噶啦， 正当职业 就唔可以用一个高低之分啊，咩富贵与唔富贵之别嘅，没有高低的。但系作为个女仔咧，咁就开始会谂啦，啊，不如储钱结婚啦，咁样就问嗰个男朋友，诶、你谂住点嫁咁样？个男仔答案咧就系话。啊！個女仔就問你會唔會諗住遲啲轉翻份人工高啲嘅工咧？咁樣，咁對方咧嗱，佢咁寫啊，唔好啦，保安都hea hea地，我 OK 噶啦，諗住做成世噶啦咁樣。咁個女仔就覺得好無奈，同埋覺得咁冇上進心嘅，即係你做一陣就或者點樣安於現狀㗎？我仲應唔應該同佢一齊咧？咁樣，咁有好多網民就話啦：，哎呀，梗係唔好啦，同不同不相為謀，快啲分手啦咁樣。 叫個女仔同佢分手啊？ 係啊。另外有啲人就話：，哎，冇錢唔緊要，但係唔可以冇上進心咁樣。似乎好多人都企喺个女仔嗰边嘅，即系觉得吓、啊、你咁样，我估啊廿几岁啦，啱毕业冇几耐就廿几岁仔，咁你做份工，你谂住做一世啊？唔系啩？咁嗱，并不是嗰份工好唔好吓，意思即系话其实佢点解唔谂下再升、再升、再升，或者做啲更加高层次啲嘅岗位咧？咁样纯粹系咁样，就唔系话嗰份工唔好。 我系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系完全同嗰份工系无关，系唔系因为保安，唔、系因为就系话觉得嗰个人工、嗰个收入，而系我觉得系男仔嘅态度， 冇错， 即系我呢个位。我就企喺嘅就，因为佢答佢嘅原因嘅就话，我点解会揾呢一份工？原因系hea hea地， 系啦，冇错。 咁样咧，我就唔可以接受，冇错。因为你就系想揾一份你可以hea嘅工咯，或者你可以躺平嘅 工 咯，放软手脚， 冇错。咁所以呢样嘢嘅话咧，真系啦。如果个男朋友系咁样同我讲嘢嘅话咧，我真系会谂。 同埋咧，我想讲，我第一你讲得啱，我第一想补充一句就系。做保安员一啲都唔 吃，一啲都唔吃，好辛苦啊！ 你可以进修好多嘢啊！ 你咪讲过咯，乜嘢都关你事噶， 乜都关你事噶， 好多进修嘅途径嘅， 系 啊， 真系好多职业上吓。你高級保安員咯，你可以好多法律嘅知識啊， 跟住可以自己開卡啊， 你唔講自己開公司啦，你升咗經理啊。 我舉一個例啫，我大廈嗰個有位姓劉嘅先生咧，佢係點樣咧？因為有25層咁高噶嘛，咁咧每一次咧，如果有搭唔係，如果有搭客上咗25樓咧，佢會點啊？撳翻落嚟，因為等下一個搭 lift 嘅人咧，即刻就有 呢咪 有 得咯。 但系你肯定升职加人工， 一定唔会个个系咁，你明唔明？ 系啊，我知啊， 关我咩事啊？ 系啊， 阿马小华打咗上廿五楼，阿李丽睿咪落 等廿四层， 自己等廿四层咯。 佢就唔系嘅，即系总之个 lift 上高高层咧，佢就揿翻落嚟， 系啊， 所以佢行嚟行去嘅，不停行嚟行。 系咯， 同埋因为咧，而家香港咧越嚟越多嗰啲大型屋苑啊，一栋栋嗰啲咧，其实好需要保安嘅。咁基层嘅保安咧系好多人做，但系如果你譬如话你真系进修下啲英文啊，一啲法律知识啊，或者再学一啲。咩跆拳道啊，乜乜乜咧， 大把前途。 嗯， 我讲真噶， 在边点解要学跆拳？ 唔系啊，你保安啊嘛，即系我举例啊。 哇！哇！你搵几多楼？哇！ 你讲， 嗱，你呢、 這个 呢、 這个 态度咧，哎，我修正，去少林寺， 咩态度啊？ 去少林寺，唔系系真系 态度啊！ 即系你学个跆拳道啫，你只眼唔使碌嚟碌去，谂紧点兜？ 我冇谂点兜，唔系我意思系，即系如果你学多几样嘢，系啊，因为你做保安，你。有好多機會碰到危險。 你係咪揾廿三樓嘅？我劈個磚。 哇！ 今日你收到科律咩辭職信嚟啊？你今日擺喺度嚟度咯。 你交咗未啊？我幫你寫啊。 我寫 咗 啦。 你學咗台 咁 樣。 我俾個格式你好唔好？ 你攞咗你嘅飛躍羚羊獎未啊？ 二零二二年年底先攞啊！ 到时呢只羚羊都变咗山羊啊，大佬，山羊 show 出埋嚟。好，翻嚟有网上情， 哈哈，蔡健都咧，哇， 我打你， 等 几 扭下师奶，哇哇。 Deeper and Deeper 在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网上情，至少还有你。在一间好街坊的面店那里，今日好多人在度食噶，坐到满满咁样。突然之间有对中年夫妇入咗嚟，男嘅呢有一只眼睛睇唔到，仲剩得一只眼。佢孭住一把二胡，女嘅系一个完全睇唔到嘢嘅失明嘅女士。喺丈夫嘅搀扶之下，终于坐低咗啦。跟住嗰个男嘅就走埋叫嘢啦，啊，我要两碗米粉。跟住细细声讲咗啲嘢，然之后就坐翻低。到伙嘅拎埋嚟系一大一细两碗。个丈夫将大个碗攞啲筷子夹咗少少嗰啲葱啊，倒啲嗰啲豉油嗰啲，就怼埋俾太太食。太太食咗两啖话：哦，你呢？啊，我都有啊，一人一碗。嚟食啊食啊！另外有一边有细路仔忽然之间就话：叔叔，你嗰碗咁细碗嘅？男人冇出声，继续食。跟住个太太就话：哦，你唔系同我一样嘅咩？一样一样，我哋两个都系大碗噶。嗰个男仔就话啦：唔系啊，叔叔，佢哋比错咗你啦，你嗰碗细碗噶。嗰个男人即刻揈揈手话：诶，嘘嘘嘘，唔好讲，唔好讲咁样。个太太唔出声，心里边都知道咩事啦。慢慢食，慢慢食，食完之后行出呢间面店，然之后个女嘅真系忍唔住就问：点解你要呃我啫？你系咪成日都系咁食细碗嘅？等我食大碗，你唔好咁啦，我会好唔安乐噶。跟住个丈夫就话啦：我唔同我啊嘛，我其实咧唔同我啊，我食细碗得噶啦，你唔好喊啦，俾人睇见几唔好咧，唉唔紧要啦，嚟得啦，下次我食翻大碗啦，唔好唔开心啦。喺呢个世界上，就算呢个世界遗忘咗你，喺呢个世界上，就算遭遇不如理想，但系起码喺身边有一个人在乎你，有一个人关心你。有一个人会希望你每一餐都食得饱，有一个人会尽自己的能力令你过得好，已经是最幸福的事。 如果你有话尽管对我说，如果你有爱放心交给我，如果你很苦我想分一半承受，但是你沉默，这叫我怎么做？至少还有我在乎，就算所有人错过，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我。难道非要到明天你才会？原来有个人一开始就在等我。如果你要走，暂时就能走；如果你要走，一生陪你过；如果你眷恋我认识的你，城堡用整个世界。换一朵你的笑，对我说， 果你有爱，放心交给我。如果你很苦，我三分一半承受。但是你沉默着叫我怎么做？至少还有我在乎，就算所有人错过，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无辜。难道非要到明天你才会发现，原来有个人一开始总在等。至少还有我在乎，就算所有人错过，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我。难道非要到明天你才会发现，原来有个人一开始总在等。所有人错过，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我。难道非要到明天你才会发现，原来有个人一开始都在等，原来有个人一开始都在等。 至少还有我在乎林子祥嘅呢首歌，将时间带到差唔多四分钟后十一点钟啦。有位朋友咧，佢话：哎呀，今日碰正咧，大厦做电力测试啊！ 咁 我听住咧，你先嚟讲咧，笑死我啊！做保安要学台，哇！另外都有一个听，另外一个听众今日本来心情好差，听到强哥话跆拳道咧，我笑到停唔到啊！系啊， 我都话噶啦， 系 啊，系咪先？ 做咩啫？ 唔系，其实如果大家真系可以有现场望住佢，好认 真， 佢讲紧呢一样嘢嗰个样嘅话， 好说教式， 冇错，说教式话俾人听嘅就系话，如果 你要 学 跆拳道， 你要学跆拳道，就有出身嘅一日啦， 冇错。 咁样嘅话咧，你更加觉得好笑。 屎渠塞咗系咪？等等我。 呢个 真系笑到肚痛，关咩事？ 我同你打翻通佢。 点解你要咁肤浅呢？ 哦，你真系我啲 fans 啊！ 因为我哋肤浅咯， 系啊，我哋系肤浅噶， 你唔知噶， 系啊，所以我一路都唔明白你， 我好肤浅， 好难明白， 系 啊，你嘅思维究竟系点样？ 你咁深奥系咪先？系咪？你只深奥嘅羚羊嚟噶嘛？系咪？咁我哋点会明白？ 羚羊死咗系乜嘢啊？ 死咗羊羚咯。 是乜嘢？你讲啊！ 我唔知啊。 哦，咁啊系咯，所以我哋点能够了解佢嘅思维啫？ 咁啊，就死羚羊。 佢问我哋嘅问 题，系咪？ 嗯 ，OK。 OK 啦。 OK。 我自己检讨下啦。 系啊，你啲咁嘅位嘅话，我捉到个羚羊，我一定要脱咗个角佢， 乜都脱晒。 梗系要啦。 指角 系好， 系咯，啲毛剃晒，啲角 咬 啦。 跑跑跑！哎呀，我高， 我学个跆拳道嘅，唔使惊，我帮你劈个角落嚟。 仲要咩学啊？除咗跆拳道啊，使唔使学跳下舞啊？嗰啲 我捉象棋。 你觉得应该学啲咩嘢啊？ 象棋。 教我，我好肤浅啊！我想学，系啊，虚心求教阿马老师大人。 大佬，我使唔使跪翻 咗？就系接福啊，接福！ 好开心 咁，平身啊，接福！ 我真系想学跆拳道。 咁你学， 我应该要学啲乜嘢啊？ 你学过乜嘢？你自己学过咩？以前 我 系啊， 你 学 过咩？ 你喺我嘅童年学过咩啊？有冇学过吹箫啊？嗰啲咁啊？ 佢应该有嘅。 系啊，你话佢上次吹烂咗支箫嘛？ 吹系冇错，系啊。 你箫都吹烂噶嘛？你上次 吹 烂 啊，真系劲啊！ 会唔会你用得太大力咧？ 哦， 系吹错咗， 对唔住， 吹错咗，佢吹个系笛， 佢调转咗，喺底吹翻上去， 喺底吹出去， 对唔住，我谂我一阵会申请熄 lift 啊， 哦，咁边个 熄啊？颜色嘅熄啊，颜色嘅熄， 我可能唔舒服， 哦，边算唔舒服？ 唔系你讲俾我听啊，即系我哋真系好想开心咁听。 除咗学跆拳，仲学啲咩？ 系啊，仲应该要学啲咩嘢？我好中象棋， 诶，游水 要学嘅， 学游水系啊， 学游水， 游水啊， 做保安员， 梗系有用啦。 哦，点解咧？ 系喂，你真系如果你度大厦有个泳池嗰度，唔系讲真嘅， 关保安员咩事？ 喂，同埋咧，你打风落雨。嗰啲地下停車場浸曬，如果 即 係 遊落去啦， 梗係遊， 繼續即係簽保啊，遊落去簽保，咪去簽保。阿王伯，你做咩啊？我話簽保啊！誒，而家游水過去啊！ 係啊，馬老師叫啊， 馬老師叫 咗呢一 浸曬個停車場， 冇錯， 冇錯啊！ 係啊， 但係你著底褲啫喎，冇泳褲啊， 冇泳褲係咁啊， 冇泳褲係咁啊， 跟住啊，著翻套 uniform 就變翻保安， 係啊， 完全冇問題啊，係咪咁樣啊？ 係 啊。学游水同跆拳， 怀疑涉案嘅九岁男童带返警署调查，并且检获涉嫌伤人嘅硬物。警方今个月二号晚上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佢九岁儿子喺将军澳唐贤街一个公园，怀疑被人以硬物袭击，头部受伤。报案人其后自行带儿子到将军澳医院求医，案件列作伤人。警方提供的证物图片显示，涉案硬物是一支长大约七寸的树枝，上面插有一块片状物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逐渐增强，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先听一节经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3,646点，系升292点，总成交金额6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22.8系升10.1，恒生中国企业85.16升1.24，京东集团305.2跌8毫，美团237.8升5.4，世茂集团8.73跌1.7，龙光集团6.83跌7.2，港交所466.8系升10.8，小米集团18.78跌3.4。比亚迪股份283.4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359，瑞士法郎8.446，澳元5.503，加元6.121，新西兰元5.265，欧元8.808。每百日元对港元6.8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2点，升354点。港金报16,5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7美元，卖出1,7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马管制区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啦，阿保安强啊，吓，廿一度嘅气温啊，咁你记得练好你嗰个 跆拳道， 跆拳道啊，踢砖嘅技术啦， 冇错，唔系游水嘅， 冇错吓， 冇错， 进入我哋呢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作为一个保安，我都系叫到。 唔系作为一个保安， 需要做几咧？ 要唔要爬树咧？使唔使爬？可唔可以爬树咧？ 我哋改咯，好 唔好？ 好 啊， 改咯，大梦落。 哇！欢迎大家 PM 我嚟啊！如果你认为你要做保安员，你需要 学啲咩 咧？旁身咧， 又或者作为从事保安员嘅咁多位朋友、业界嘅朋友，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你觉得就系、是、啦，会遇到咩问题？ 点样自我增值？ 系咪真系可以自我增值，帮到自己咧？ 喂，其实 咧，好想知真嘅真心。 保安咧，嗱，我有时我同佢哋倾下偈咧，有一样嘢佢都会要，唔好话学啦，即系其实起码我谂做得保安应该有一定嘅年纪啦，唔会十零廿岁啦咁。可能是三十零四十岁或者以上添啦咁样。有一样嘢就係同人沟通啊。 梗係啦。 因为呢十个住客有十个性格。同埋呢佢可能你同佢讲早晨或者你唔同佢讲早晨诸如此类即係好多学问。 梗啦。 係呀、啊。喂我突然间諗起如果有个画面呢朝朝 见。你认真㗎吓。 认真冇嚟㗎。 佢从来都认真。佢从来都认真。 朝朝见到陈生就睇好恩爱咁样啊，拜拜拜拜！突然间有一朝，陈生带一个靓女上楼，你会点啊？ 唔出声咯，可以点、啊？ 点解你谂得咁悲观嘅？ 所以 谂埋啲咁嘅嘢嘅。 唔系我突然 谂起啊，陈太啊， 我谂陈生唔会咁狼死啩，就算佢真系曳曳，佢唔会带埋翻屋企啩。 呢啲系人哋私人嘢嚟噶嘛？ 系啦，或者帮佢做啲嘢咧。 咁你会点啊？我问你， 系啊，如果系你咧？ 咦，阿陈太你唔同一样嘅咁啊？阿陈生，呢、這个真系陈太，你有冇记错啊？你 有冇身份证？ 嗰个唔系咁 check 身份证先。 咁咩？ 我问一下你哋啊嘛，我就系肤浅。 呢、這个唔使问啦、啊，高深。 嗯，高深，高深强。我哋系肤浅人，你系高深强吓。 好，嚟啊，去翻我哋今日真系讨论区好唔好意思，唉，嘥咗啲时间。嚟嚟嚟嚟， 今日讨论区咧，其实都讲到咧，嗱，你保安都要学游水啊，跆拳道咁，所以咧，你去。去到一个叫做突然之间一个荒山野岭，冇、人帮到你手嘅时候，你觉得乜嘢人可以帮到你手呢？或者你想同咩人渡过呢？咁 保安 啊，嗱、啊，如果睇过一套戏咧，叫《Cast Away》啊，吓，即系呢一个外国嗰套电影咧，讲一个人 Tom Hanks 嘅喺飞机度失咗事啦，但系冇死到啦，流落个荒岛。咁有好多嘢由头去学起嘅， 直头系啦， 简单如生火都要学起 嘅，系啊，真系好惨啊， 系啦、 但嗰套戏真系好好睇， 好睇嗬。 系啊，冇嘢讲喎，佢仲要系哦， 系啊， 之前佢喺个流咗方向之后，冇人同佢讲嘢噶嘛，佢就 Wilson， 系啊，同个波讲嘢咯，你屋企系咪咁同个波讲嘢？你翻屋企 嗰只嘢叫嗰只波叫咩名啊？ 我冇 劲波，识讲嘢嘅俗景系咪先？佢今日头晒红，佢今日扯晒白， 可以点啫？ 同佢讲咩佢都 系啊， 呆下呆下咁样， 自己 置 个陷阱，自己踩落去，咁我冇办法噶。 嗰啲唔系陷阱啊， 陷阱 嗰啲系 哗哗，志丽嚟，咁呢我帮你， 嗰啲叫做 tennis。即系点转啊？ 越讲越细，我点知啊？你咁叻，你英文你讲啦，我唔识噶，我净系得 Google Translate 嘅啫。 又衰到咧， 系好衰佢。 高技巧， 佢今 日踩到你扁，反转再踩。 我不嬲， 踩扁 你踩唔紧要，得你个样大衰。 我不嬲都系衰嘅。我有几时好过？ 有， 我样冇好过。 有 咁啦，真系。 点啊？ 听日做斋堂嘅， 放佢一马，好唔好？大佬，我哋放佢一马。 唔好放，三日做斋，一日唔 好。 三日 ，OK， 劈佢个角落嚟， 系 磨粉冲水饮。 哎，我真系要识 lift 啊！ 你识 lift 嘅时候，顺便递埋信上嚟喎吓。你话你要交信噶嘛？ 系啊，拜轩啊， 拜轩，辞职信， 拜我嘅 right hand， 身体健康， 写错一 阵间， 唔系佢哋写咗情信。 我爱你，台长。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 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风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醉，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佢嘅記憶棉啊！咁我見到幾位朋友咧都擺咗佢而家嘅相，話都好舒服，有啊發發飲緊咖啡啦。另外有位朋友咧就喺度觀鳥緊啊，喺深山裏邊影緊啲雀仔啊。就係、是、另外有位 Candy 又運動中嘅咁樣，都係一個公園類似啦。咁啊 ，Winnie 咧就喺呢個錦田河嗰度影緊雀仔啊，好舒服嘅， 唔 嘆 嘅你 係 啊，好嘆啊！ 得閒就學啲嘢增值自己咯， 學下跆拳啊，知唔知啊？打啲雀仔。讲下笑啫吓，唔应该嘅吓。 点解打雀仔啫？讲 下笑啫嘛，咁打咩？ 好笑， 打埋拳， 打麻雀啊， 打麻人咯， 打麻雀咪得咯，嗰啲唔系雀仔啊，一甩咁样啊，嗰啲系咪？好啊。 好嗱， 嚟啦，入正题， 入正题，咁啊 讨论佢。 荒山野岭里边咧，咁啊流落荒岛啦，你唔知几时走得出去啦。于是咧，你会觉得你身边系咩人好咧？第一个就系一个爬山专家，即系话佢懂得点喺呢个荒山野岭生存，因为可能教你嗱咁样咧就系钻木取火。我成日觉得钻木取火好难嘅一件事， 好难 嘅，就算你知点做，你都做唔到。 就算你要揾嗰啲唔知啲 乜嘢，好似 轉嚟轉去好煩嘅， 好痛噶，會轉到個手咧會甩皮噶。 另外有一種石咧，咁樣兩個石， 火石 好似得嘅，但係你點樣揾嗰啲石咧？ 咪咯， 揾到都未必做到。 嗯， 因為嗰啲石嘅火星要咁火，嗰啲叫咩？嗰啲星星咧要閃落嗰個樹度先可以燒得到。所以淨係咁已經好難啦。好，第二個咧就係一個咧你心儀嘅對象。 我肯定揀呢個。 系啦，第三咧就是、一只好得意嘅宠物咁样咯，系啦， 我都系拣 B， 呢、這个唔系心理测验嚟噶， 呢、這个唔系心理测验嚟嘅，呢一、這个咧 讨论区， 讨论区嚟嘅啫，系啦， 流落荒岛，系总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有时候就会问啲女仔流落荒岛嘅话，你只可以带一个化妆品，你会带乜嘢咧？我哋就会谂好耐噶啦，关你咩事啊？点解你会带唇膏啊？ 唔系佢帮你答啫， 哦， 系啦， 我自己都中意带唇膏， 我系做咩？ 画花自己块，画花自己块。等唔認得佢 好啦，阿馬小強大爺，你會帶咩咧？ 一個禮拜早餐， 三個人，你會揀咩咧？ 心儀嘅女士啦， 點解你講原因咁啊？ 第一，你都話荒島啦，荒島啦，喂，你真係唔知道你可以生存幾耐，留喺度幾耐，咁短暫，梗係有個異性喺度好啦。 就係 山專家喺度做乜鬼啫？ 佢教你點樣生存咯， 求生咯，同埋可以爬嗰啲山之後，跟住 或者 佢 爬 咩？ 爬嗰啲山咁又點啊？又再爬翻嚟啊？ 冇嘢做， 你冇意思嘅。你爬山，我不如同个靓女一齐啦。 靓女唔识嗌你爬山， 我拖住佢爬山咯，拖住佢游水，教佢游水。 虽然我都系拣你个答案嘅， 系啊，我三个都系。 系啊，嗱，你宠物咁样冇意思， 宠物唔会啦， 山都系雀仔， 照顾佢， 咪咯， 周山都系雀仔。 咦，可能佢可以帮你，如果只猫咁，佢可以捉一只雀仔，跟住系烧嚟食。你有冇谂过呢下嘢？ 你都唔识心火， 你改啊？ 我唔改，我点都系心仪，我仲要阿芳，点咧？ 即係大方去， 好好啊、 深山野嶺嗰度， 我就大方去。 你唔使咁樣嘅。 點啊？ 佢頭先問佢就話：，我係阿方 點？點？ 咁我覺得好好啊！ 反眼， 係啊！ 哦，你反眼。 開始反眼， 反 都我都係，我都係，我同你個諗法一模一樣。我真係覺得就係，與其我都唔知道究竟我自己仲有幾耐日子， 一個禮拜， 係咪先？咁我覺得應該開心心啦， 冇錯， 自己心儀嘅對象。 唔係仲有幾耐啊？而係話仲有好耐啊！即係你 assume 未必走得出去噶嘛？ 咁就更加 唔係咯。 所以我咪同你一樣咯。 一年半載， 我答案 咪同 你一樣 咯。好，咁你係阿芳係咪？ 係我阿芳， 我係心儀嘅對象，我要小田切讓。玩大啲， 我只要系一个倾得埋嘅异性就得噶啦， 唔得， 唔得， 一条拣一个大家都识嘅， 系讲个名出嚟， 讲个名出嚟，唔系两个字嘅， 系啊， 谂两个字，女仔咯。 女仔咯， 系啊， 冇错，女仔咯。 嗱，我咁睇嘅爬山專家呢啲嘢，其實我去到我唔識啫，我咪慢慢學咯， 係 咪 先？ 我唔係一定要佢嘅，唔係一定要。而寵物呢一樣嘢，好似你話齋，成山都係雀仔啊、兔仔啊、松鼠啊咁樣，求其捉只人做寵物得啦。 係啊， 咁但係對象冇嘛。 係啊，非常唔中意啊。 呢三個選項實在嗰個落差太大。 又唔係喎？ 點解啊？ 好少人揀， 竟然有人揀？ 唔係啊，好少人揀異性嘅咋？ 佢哋唔敢啫， 唔係㗎。 肯定系，系啦， 可能 有边个好似我咁坦荡荡啊？ 好，不如听下小陈先好嘛，好嘛，阿小陈啊， 我估佢拣呢个喎， 阿小陈， 小陈我估佢拣 B 喎， 你听下小陈， 诶， 我系小陈啊，诶，如果你话流落荒岛，首先咧，我未必觉得系唔好彩嘅，呢啲系命运嘅安排，冇话好唔好彩嘅。如果三样嘢俾我拣咧，我三样都未必会拣嘅。首先有个教练，咁我自己要个教练嚟做咩啫？佢走佢會自己走噶啦，未必撞到一個好嘅教練會帶我走噶嘛，所以唔好擺希望喺嗰度。女性咧，其實睇自己咩年紀啦。如果我廿幾歲嘅時候，我一定會揀個女性嘅。而家呢個年紀，你俾個女性我都冇用啦。 真係，我悲觀啊，小陳，唔好咁啦，咁靚仔真 係。咪係咯，係啊，食下山上啲野果都幫到手咧。 咁我只寵物，咁我又唔養寵物嘅。帶住佢哋做咩咧？又係陀手能腳，所以咧，如果三樣喺我面前，我就叫佢哋，不如個教練帶埋個女仔，拖埋隻寵物，你哋自己走啦，我自己留喺荒島度，開開心心過仲好。 哦， 估你唔到， 估唔到咧， 估唔到啊！ 乜都唔要啊，犀利啊， 好灑脱啊， 系啊，心如止水。 呢啲我哋咁膚淺，我哋唔明嘅。 我唔明，系啊，但我都係覺得呢個答案都唔錯。 嗯，好，翻嚟我哋再聽下其他街坊街坊啊。火和火柴，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 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日气嘅呢首火和火柴喺度，时间十一点半嘅啦，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吓。咁啊，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嘅偏东风嘅。十一点半新闻财经交通消息之后，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一样会有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今个月19日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首要目标是要令到选举公平、公开、准确。他说，正如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今次是有竞争、有质素选举，没有自动当选，全部90个议席有竞争，是立法会选举第一次出现。近日从竞选论坛所见，候选人提出政纲、理性辩论是好现象。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说，为了缩短选民在票站轮候时间，选管会设立630个投票站，亦都将会开设6200个发票柜台，比2016年换届选举增加123%。佢话，由于有超过38000名工作人员参与，亦都有近20000名公职人员执行任务，已经获选管会同意，容许工作人员在人流较少或者午饭时间到自己所属的票站投票。至於邊境口岸管制站的人員，選管會作出一次性安排，他們可以在管制站的臨時投票站投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內地專家早前已經認為香港具備與內地通關的條件，目前要看中央最終決定，特別是通關的時間，亦都需要密鑼緊鼓籌備所涉及的工作。林鄭月娥出席行會之前說，註冊和申請港康碼帳戶的系統星期五起開放，通關需要逐步有序推行，無可避免有配額制度，相關局長會接觸以往屬於豁免檢疫的組別，即是有商務和公務迫切需要進入內地的人士， 以協助和編成通關的優先組別。當局亦都會爭取開放部分配額給其他有迫切需要人士。他又說保安局將會根據人流評估是否需要開放一些口岸，目前以陸路口岸為先，不涉及高鐵站、直通車或者港澳碼頭。深圳灣口岸將會提前至到朝早八點開放。今個星期四起，進入餐飲業務和表列處所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三類指定人士可獲豁免，可用填表格替代。食環署副署長黃淑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殘疾人士不論是不是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亦都可以用填表格，處所負責人和前線人員可以用常理判斷對方是不是殘疾人士，如果不容易辨識，可以提醒對方申報自己是殘疾時，有責任確保資料真確。如果有理由相信對方是殘疾，並且已經作出提醒，有關人員已經履行盡職檢查，如果有懷疑，可以尋求警方協助。黃淑嫻又說，沒有智能手機的無家者，當局已經和提供服務的機構跟進，盡快向他們發出證明書。至於為何初中生可以填表格，高中生需要用安心出行，他說會聽取不同意見，有需要時再跟進。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偏北風，稍後轉吹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涼。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658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7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8升7蚊，阿里巴巴122.9升10.2，京东集团304.4跌1.6。恒生中国企业85.24升1.32，美团238蚊升5.6，世茂集团9.08系升1.8，港交所468.2升12.2，龙光集团6.89跌6.6，小米集团18.9跌2.2，融创中国15.04系升1.7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1，日元113.5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5，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經平均指數報28,343點，升413點。港金報16,55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85美元，賣出1,77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全线系封闭。咁而家一大挤塞，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就系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全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加 加士居道呢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欧瑞强，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有个听众话，三个选择里面佢唔想揀啊，佢话第四日咪跆拳道啊，系啊，因为大家几关心 你。俾佢个名我， 你集低佢做乜嘢啊 ？send 个圣诞礼物俾佢， 定系你教佢跆拳道 系啦，或者教佢游水都可以啊。 咁啊，另外多朋友留言嘅，譬如 Cindy 咧，佢话我要宠物，不过系指明系一只马，因为马可以骑住咗落去咯，我估嗬，即系环住个山咁样啦。 但佢食嘢喎，你喺荒 周地都系草马。马喎，咪叫自己食草咯，系、啊。 宠物我谂住系你自己，即系屋企可能养只 咩都得嘅，其实冇所谓嘅。 好啦， 另外咧就阿郁冰冤，佢今日太好笑啦，但我唔敢大声笑，我惊嘈醒屋企人。 哎呀，好惨啊！ 系啊，咁样咯， 即系你焗蟹啊，好辛苦 系 嘛？ 焗蟹好辛苦， 焗蟹系最辛苦噶嘛。 系焗住唔敢讲吓。咁另外咧就阿 Wei Wei Chang 拣爬山专家，因为可能帮到佢咯，爬山咯，系啊，即系。但系呢个 Kenny 就话啦，爬山有咩用啊？呢个岛嚟噶嘛，或者冇山咧， 咪系咯， 仲有心仪对象，几年后变阿巫婆啦， 咁样， 大家都系啦。 要只狗，不过捉鱼啊，捉嘢食咁样。喂，嗰只狗实识捉噶，你嗰系猎犬啊？ 咪系咯，如果系嗰啲可， 你走咗去第二度唔得啊？ 冇错啦，咁啊，个人有个人嘅意见。咁另外咧就系呢个 Tammy 佢话拣一，因为听落有啲安全感，因为叫专家嘛咁样吓。好啦，街坊咁啊，街坊里边咧，另外咧阿 O 讲乜嘢咧？阿 O 咧就好实际嘅，佢话 我都知冇人拣靓女噶啦 ，Michael 前辈，我拣啦，等你哋令个话题更加活色生香一啲，系咪先？咁啊，化名。我今日叫做圓圈仔，唔係 醒目仔， 圓圈仔。我揀靚女，因為咧有美相伴啊。正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嘛， 就係咁啦。 圓圈仔聰明啊， 我都係中意圓圈仔，好嘢啊！唔係，其實我覺得真係噶，尤其是係你為咗乜嘢啫？你都係為咗開心啫嘛， 乜都冇啦。 係啊，嗰陣時候我諗真係最 我諗起青青珊瑚島 啊，青係冇錯，青青珊瑚島咯， 衫都唔使著啊， 係啊。 揾塊葉掛住算啦， 冇錯。 係啊，唔使吹頭，唔使洗頭。 你平時有吹頭咁？ 有啊， 我唔覺 喇 嘢，又立啲泥。 用咩吹啊？你又 风筒？ 我真系惊你用第啲嘢吹啫。 佢用咩吹？ 用 火和火柴啊！ 火和火柴，所和所是，系咪？ 头和头发， 你知佢嘅啦，人哋咁高深莫测， 又 系， 我哋点会明白？ 点会明啊？ 我哋企喺地下，我哋系一只鸡，佢一只麻鹰，系咪先？师奶，哇！ 系啊， 屎渠通啊未？ 好难理解嘅， 可以俾我 一个会游水会游水嘅看更， 系啦，冇错，一个要打跆拳道嘅 security， 冇错，佢游去你嗰个水， 个 水缸同佢清翻啲水佢， 咪系咯。 好，另外咧，神君啊，靓女芭比咧，佢就咁讲， 系， 我系林小姐啊，嗱，我同佢哋头先嗰啲咧就一啲都唔一样嘅，我一定会拣一个咧识得教我求生技能嘅教练，因为小妹咧就冇乜机会喺呢个野外嗰度生存啦。咁我覺得梗係活得一日得一日，希望揾到個救援嘅機會，所以應該要揾一個咧有求生意志同埋有求生技能嘅人帶住我嘅保命啊嘛。 咁佢有佢嘅實際用途嘅。 嗱就咁嘅，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見過咧？有一個咧，其實都係成個都係教大家有啲求生技能嘅啊，即係佢咪拍咗有好多嗰啲嘢，係有帶啲明星啊，跟住咧就話俾你知嘅就係哇，原來咧係邊啲嘢可以食噶？呢啲嘢嘅咧就可能我殺咗一隻動物嘅話咧，我就要食咗佢嗰個肝臟先。咁嗰个咧， 哎，好好睇啊！ 吓，你中意噶？ 你有冇睇佢教你泪水啊？ 我知道，但系其实我佢有个花名嘅，我安咗佢叫老莽人。你唔觉得佢好鲁莽嘅咩？即系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噶嘛？可以喺几十层楼咁样个悬崖度跳落去，但系佢就 唔系。我成日觉得都唔知得唔得嘅， 啱唔啱？ 你影出嚟 都我咩就咩咗啦，系咪？ 同埋 我记得嘅 有一集咧，我唔知道你系咪讲紧外国嗰套， 就系、是、佢 外国嗰套咧。佢有一次咧，佢话冇水饮咧，佢话你见到啲动物尸体，你饮佢内脏啲水。 系啊， 我话俾你听，你都唔敢饮。 佢咪就系鲁莽人啦、 啊？ 我 点敢？我点 敢 啊？ 我点敢啊？ 水 啊好啦，我记得佢有一次。佢教嘅，佢就系话点样可以知道究竟我可唔可以喺呢一个悬崖嗰度跳落去咧？佢就话、你知唔知？知唔知点做？ 抌嚿石落去。 冇错，佢抌嚿石落去，跟住咧就话如果咧你听到个石咧跌落去到地下嘅时候咧，究竟你而家要 time 佢啦，有几多秒钟或者系有几耐，知道可以听到你扑一声嘅话咧，就知道究竟 要计 啦，系啦，可能系唔知几多秒 悬崖、 成佢唔知点样跌落去嘅时候嘅话咧，有几多嘅话咧，就大约知道嘅就系究竟个悬 崖 有几深。咁 好 可能好快咧，佢一掟我咚，其实 咁你嚟 都未嚟睇得切喎， 好似你嚟咁样嘅， 你嚟 又 得啦， 系啦，冇错。 但你跳落 去 安全啲喎，你矮啲，我哋高个水浅啊， 同埋 悬 崖点解要跳咧？点解唔掹条绳咁啊爬落去咧？ 爬落去你都要知道你条绳究竟够唔够长啊嘛，所以我记得嗰集佢系咁样，我觉得真系好鲁莽咯。 边度得噶？ 边度得啊？同埋我去到嗰时候嘅话，我都唔会够胆。 同埋你有冇？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捉鱼先？即系以前咧，当香港仲有啲溪水咧，仲有啲鱼仔嘅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好 难捉 嘅 鱼仔， 好快 啊，冇可能捉到啊！ 你点可以话？除非嗱，佢教过一支棍啊嘛，咁一插插落条鱼肚啊嘛，第一个鱼有足够大，你先插到佢啦。如果嗰啲细鱼，你点插到？你又要 插 断个 支棍咯，嗰啲鱼都走咗去啦，傻佬，你咪 可以咯。 所以咪就 系 啦，佢教你啲嘢，觉得你觉得真系十样嘢就做唔做得到啊？ 冇错， 嗰度好难咯。 好，睇下小白又点讲啦。 好，如果真系咁唔好彩流落荒岛嘅话咧，我一定系拣宠物。啊，点解咧？其实本身我系一个爬山高手嚟嘅。 哇！ 啊，佢系嘅。 咁唔需要再解释啦，已经明白。我本身爬山高手，我都好有自信，自己揾到个出口。好啦，咁你如果有个女士喺度嘅话，算啦，唔好搞啦呢啲。系靓女都冇办法啦，呢啲即系流落荒岛，你知出翻去城市，佢都走噶啦，系咪先？咁啲过眼云烟嘅嘢。好啦，拣宠物点解拣宠物咧？我要爬山高手嚟噶嘛，一路咧带住只宠物，啊，佢又同我玩下咁样，万一真系万一，高手都会失手，咁我可以嗒咗佢。 嗒 咗佢之后咧，我又多一线生机，搞掂人生嘅胜利组就系咁样噶啦，耶！ 佢咁衰喎，佢嗒咗只宠物。 系啊，嗒咗宠物啦，弱肉强食啊嘛。 点得噶？你同佢玩玩下，突然之 间 有感情噶嘛？ 系啊，感情噶嘛？ 咁多雀仔飞嚟飞去。 咪系咯， 呢个我唔赞成啊。 系啊， 咁如果嗰个系一个异性。 咁你又 drop 埋佢咯喎！ 哦，好难讲噶，你都有睇啲电影都系咁噶， 系 最后尾 嗰啲好残忍， 系啊，但真系冇办法，佢系真事嚟嘅，系啊，真系真事嚟嘅。 你讲个雪山个飞机， 飞机系啊，坠落喺个雪山。 佢 drop 嗰啲系啲过咗身嘅， 系冇错。 虽然都系残忍， 咁我谂佢呢啲都系应该系 drop。你嘅意思系再生嘅时候点做啊？ 再生嘅时候 drop 咯。 哎呀， 哦咁样都得。 不过好彩只系个幻想故事啫，所以大家好幸福啦，今日吓坐喺屋企舒舒服服坐喺公司，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今日十二点后有咩啊？ 漂流教室。 人生如何地好好过？难摇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 原谅的力量吓，关心完呢首歌，仲有九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吓。 系啦，咁我哋要讨论嘅呢一个问题咧，就当然啦，要知道就流落荒岛之后，头先我哋三个其实都系都系拣， 都系拣 异性 嘅， 十二嘅异性， 即系觉得因为呢个段时间啊，始终。 都唔知要过几耐， 系啊， 不如揾一个人，即系唔好讲，唔好讲得太远啦，即系冇爱情故事唔知啦，但系起码即系可以有个伴咁样。 如果任你任你咧，即系古今中外所有嘅，即系你都可以拣一个，我就拣咗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就是、日本明星啦，就系、是、小田切让啦， 嗯、 因为我就好中意佢。anyway， 你哋会拣边个啊？任得你拣。 阿小强先啦， 我都系拣阿方。 唔系啊，即系唔要阿方啦， 唔、 哦 okay、准要阿方， 唔、啊、要唔准要阿方， 唔准要阿方， 阿方唔得闲。佢唔得闲去个方， 阿方唔喺度。 你 阿方嫁咗人， 阿方唔 阿方已经嫁咗人。 系啊，咁你会拣边个？ 我先啦，我拣李丽珍。 哇，点解啊？ 因为佢曾经都系我嘅一个觉得圈中啊吓，即系叫清纯中嘅 女 表姐啦，系啦。 哦，我真系估唔到唐， 估唔到佢 拣， 我拣佘诗曼。 嗯， 我拣佘诗曼。 你真系拣佘诗曼？点解啊？ 点解？ 因为我觉得佢做戏好睇咯，唔系好靓咯。 做戏， 你佢做戏俾你睇啊？ 系啊， 即系我游水俾你睇啊。其实我游水都，我游 唔系啊，同埋我你啲女神嚟啊嘛，我真系。 但喺荒岛， 估唔到你哋两个会 喺荒岛，你叫佢做长戏我睇下，唔 系 咁啊。做戏好睇， 梗系唔系佢做俾我睇啦，我同佢一齐做啦。 哦、做咩戏啊？大戏、 嗯， 爱情片。是 是 okay, 哦，帝女花， 挂啦啦， 豆腐花，帝女花豆腐花， 好， 哦，几好喎、 啊。系啊， 哦，你中意呢一种类型噶？因为我哋都冇探讨过嗬、 嗯， 探讨过即系佢中意系边一种类型嘅，即系阿方我哋又唔知啦，其实是一个虚构嘅人物嚟噶嘛，我觉得 虚构嘅就阿方系， 我冇见过，根本就即 系 做我嚟讲，我觉得系啊， 其实阿方即系肥仔。 yes， 我都覺得係，其實同一個人嚟嘅，肥仔叫做阿方，有乜問題啫？ 冇錯啦，肥仔方啦，佢咪 你係中意呢一種類型嘅，即係點樣啊？ 佘詩曼， 詩詩曼文 幾有性格嘅。嗯、即系靓靓 地， 有啲 算系大家心目中觉得即系好甜美 啊，唔好搞嗰啲。 哦，你中意有啲性格嘅， 有啲性格。 但你唔觉得、哦啊、李丽珍嗰阵时佢做好多戏好邻家少女嘅咩？ 例如咧， 有一套同董彪，我而家唔记得咗。 嗰、哦、啲 富贵逼人， 系嘛系嘛，系啦系啦，即系好邻家少女嘅、 嗯。其实我最中意佢系做咩咧？最后胜利。 最后胜利，曾志伟 同曾志伟同李殿朗，同埋 嗰套真系我觉得又沟片嚟。 哇，嗰套真系佢、真系冇得倾。 系啊， 其实佢唔使点做啊。嗰套戏，因为佢啱啱出嚟，系啊，佢系哇，好切合佢，杀晒，真系冇得倾。 冇错， 系啊，得啊，同徐克先生。 哦， 系啦，嗰套系。 仲有少时间啦，听埋另外神光靓女阿 Kitty 啦，佢又拣咩？其实我都估到噶啦。 如果流落荒岛，我梗系拣宠物带埋我只小猪去啦，因为爬山 佢养猪噶， 我都流落荒岛，我仲爬山嚟点啊？我应该冇乜求生意志噶啦。第二咧，嗰、那个诶中意嘅男仔，咁可能佢又未必中意我嘅，咁又可能唔相识嘅，咁啊无谓啦，都唔好搞咁多嘢咯，都流落荒岛啦。咁啊宠物咧就系、是、即不嬲都有感情噶嘛，咁啊我觉得去到呢个人生嘅差唔多尽头嘅时候咧，我都应该要同佢一齐过嘅，所以到最后流落荒岛咧，宠物应该系我最大嘅求生意志添啊，我就要带埋佢去。 嗱、所以个个都唔同吓，即有啲人咧就觉得。一定是揀異性啦，或者有啲人一定是揀寵物啦。 係啊，有個道有道理的。 人生就係咁，每個人嘅選擇唔同，咁啊令到佢哋帶去唔同嘅境界。 咪係咯，咁我哋先至開心噶嘛，係咪？唔好同我爭。 係、啊。 唔係咩？ 係咪啊？ 有冇同嗰啲中意寵物嗰啲咁樣唔使同我爭？ 係啊，我都係所以都係異 即 係 坦白講，你話 有傾有講。 如果你話即係個荒島裡面嘅有啊 Kitty 有我同小田切讓，我真係好擔心咯。 大家唔使驚而家。 我就是被冷落嗰、那个落单嗰、那个，我开心，我唔想谂呢样嘢。 唔紧要啦，你捉只雀仔做宠物啦，唯有。好啦，翻嚟我哋就会有 floating classroom。 嗯， 今日咪讲跆拳 道。讲乜嘢啊？今日？ 今日个题目我记得啊，弊家伙要同女子足球队踢波波。从言太光重，眼色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你立刻。 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嘅呢一首《平凡人的自传》啊，快去到中午十二点。听紧就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三个钟头嘅节目，剩翻一个钟头，稍后会有呢个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吓，咁同埋咧，仲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嘅。马老师唔该瞓低阵吓，我想踩住你，唔该你。 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不会派官员出席出年北京冬奥会，说这个决定是回应中国的人权状况，而美国运动员将会参赛并且获政府全力支持。新西兰表示因为疫情关系不会派部长级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强调不是外交杯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本將會自行決定是不是派外交代表參加北京冬奧，會考慮奧運目的、外交形勢和日本自身國家利益等的因素。澳洲政府就說暫時未決定會不會派官員出席。歐盟外交部門負責人說，抵制是個別成員國的問題，而不是歐盟的共同外交政策。加拿大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加拿大对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报道深感不安，目前已经知悉美国政府的决定，并且会同合作伙伴和盟友讨论事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说，没有向美国政界人士发出任何邀请。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在增强，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7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78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8蚊，阿里巴巴123.3升10.6，京东集团305蚊跌1蚊，美团238蚊升5.6， 恒生中国企业85.32升1.4，新奥集团8.87跌3仙，港交所469.2升13.2，龙光集团6.86跌6.9，小米集团18.96跌1.6，盈富基金23.84升3.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01，英磅10.363，瑞士法郎8.445，澳元5.513，加元6.122，新西蘭元5.271，歐元8.8087。每百日元對港元6.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84。日經平均指數報28,411，升484，港金報16,550，跌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7.78美元，賣出1,778.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怡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在九龙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九龙城的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就是封了一段的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太古城方向柴湾，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边度有呢？边度可以找到啊？ 你要咩啊？ 我想上网找一些最新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等我告诉你，只要你在12月6至10号期间去到贸发局的网站找时尚采购会的网上展，就可以看到涵盖6个行业，包括玩具、婴儿用品、家庭用品、文具、眼镜等等的最新产品及服务。 不止啊，透过这个网上展还可以帮你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商谈，又可以帮你掌握市场脉搏，这样你才可以紧贴消费者的喜好，做生意都会更加顺利啦。 又几好，不用周围去就可以知道不同行业的最新资讯，还可以即时采购。不过我就贪心啲，做生意的最重要都是识多啲人，这样才可以做到多啲生意的嘛。 没问题，这个时尚采购会还会提供配对平台，根据用家设定推荐符合条件的买家和供应商进行高效配对。 香港贸发局还会动员全球50个办事处网络，务求提高买卖双方成功合作的机会。 听完你们这样说，我更加不可以错过这个时尚采购会网上展了。12月6至10日要上贸发局网站www.hktdc.com 看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呢？就是疫苗啦，即係好多唔同肝病嘅，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啲咁嘅問題咧，大部分嘅病咧，我哋都係一個喺一個穩定嘅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你好， 早晨早晨， 马老师你好， 做咩笑 嘅？喂， 头先咧去洗手间，去企嗰啲咧，咁啊去小便啦， 唔使咁清楚，大家都知你 咁就笑翻头先你哋我打嗰啲嘢，隔篱咁啱有个人喺度小便。佢叫我突然间咁样样，无啦啦喺度笑咧， 即刻褪开两格。 我见到佢好惊你歪面啊！ 呢、這个你呢个就好多听众嘅反应，佢 话 经常咧就系人以为佢哋傻噶。听听下，头先有个女仔佢话惊冇份工添啊， 点解啊？ 因为佢因为佢接电话啦，佢笑紧咯，唔知点接电话咯， 佢停唔到。 啱啱啲客打电话啦，吓亲人。 咁咪几好咯，系咪？ 哇，啲服务几好啊！ 系啊，开心先好噶嘛。 系啊， 系 啊， 拎 随便。好 ，OK。好， 系啊，冇错。 哦，点解啊？ 冇啊，呢个好哇咁样。 哦，OK。哇，好嚟，马老师今日主题， 今日就。飘去深圳，咁有个香港朋友，佢喺深圳咧有一个好大型嘅嗰啲度假村嘅，咁响好北嗰度嚟嘅。 你想讲多次主题啊？弊家伙， 弊家伙，同女子足球队踢波，波系啦。咁因为佢嗰个项目咧有高尔夫球场啦，有泳池，好多嘢嘅。咁早几年仲搞大咗啦，有埋啲七人嘅足球场，真皮嘅篮球场 喺边度话 ？Sorry。 在深圳好独独嘅。 咩叫真皮嘅篮球场？ 唔系真 草皮 啊！草皮 系。 我以为点解啲篮球系真皮啊？ 唔系足球场 皮啊！ 真皮嘅足球场 系唔系嗰啲叫 假皮嘅 草地啊？ 草地 草地 系啦，咁啊附近好多卡拉卡拉嘢啦。咁因为嗰个老细咧香港人嚟嘅，咁佢啊想搞足球呢座嘢， 搞足球场 系啊，佢想搞。国内深圳嗰啲小朋友嘅足球联赛，咁亦都揾咗一个， 都系一个生意嚟嘅咩？ 系啊， 好 兴 啊，因为细路仔钱 啊 嘛， 系啊， 系 啊， 啲阿妈定俾 啊，系啊，你搞足球联赛系好多好多 sponsor， 系啊，收入啊， 你系负责咩职位啊？你 唔知 我搞项目啫， 搞嘢咯， 因为佢啱啱开始，佢就话想炒兴啊佢，佢就话喂叫我。可唔可以揾啲明星足球隊上去？佢話一隊女子足球隊比賽一下，咁但係咧就冇預算嘅，但係咧 即係只可以譬如話飲飲食食啊，玩一兩日啊咁樣啦，佢都辭咯。 實冇人去啦，你嗌我都唔去啦，唔係 明星足球隊喎， 唔係明星足球隊都唔去啊， 係啦，唔係 明星足球隊都唔去啦。 譬如話有冇一兩個明星 就得啦。 啊！咁我梗係冇幫 你問啦。你咪知道自己，我咪 我大明星嚟 啊！我大明星啊！ 我一定唔會問呢啲嘢，我哋都問唔出口。因為如果你真係講得明目不直咧，係我都唔會。譬如話，我唔會打電話俾阿 Y， 喂，幫下手嗰啲咯，我一定唔會嘅。因為你咁樣冇意思，係啊，你碌咗個人情 但其實佢唔覺得呢樣嘢係應該有少少運作經費嘅咩？ 嗯， 哦， 嗯， 你點會覺得可以唔使錢就可以做到咁大嘅 project 咧？ 對啊， 佢哋咧淨係想出咩咧？就係譬如話酒店房啊，你有。啱食蛇，佢又冇乜所謂，甚至有個車去接我哋都冇所謂。 呢啲梗係冇，呢個必須嚟㗎啦。唔到阿明先足夠到你嗱，酒店你自己俾啊，嗱車你自己搭啊，咁啊，呢啲係必須㗎嘛，已經唔係一個優勢。 所以我都推咗去啦。咁佢話：喂，你有冇 識親佢嗰啲咧？都係啲啱啱 騙騙。係啊，冇錯，咁啊係啦，主要係啊，耳濡目染， 揾笨啦 咁樣。 耳濡目染你個 聲，係 啊，啱氹氹啊，又要喂，又要唔戴頭盔啊嗰啲，又唔想出錢。 係啊。 吓又要买而好， 佢啫嘛，如果唔系边个揾佢啫？ 又系， 我哋两个倾偈啫。 哦， 冇听到啊？ 唔好 意 思啊，唉，真系出 系啦。咁因为佢另外亦都叫我，喂，可唔可以揾一个一班细路仔上去？即係試下打玩下比賽，細路仔就對國內嘅 深圳 嘅 細路仔啦，點解香港大細路仔 咁樣咧？ 就複雜件事嘅， 係咯。 因为点解呢如果有香港的小朋友上去跟深圳的小朋友比赛呢那这件事又好像又 grand 那你找一班深圳的跟着分开你们今天做住香港先得咯你们都惯了的 我不会做这些事 是你不会做这些事 我觉得你才会做这些事啊那段时候佢要揾啲人走去， 上去公辦個公司， 唔係啦，辦公司嘅員工你都會啦。 其實點解你哋啲衰嘢記得咁清楚？ 哦，你啲真係衰嘢嚟㗎。 因為你冇做過好嘢嘛。 我有㗎， 我實記得㗎。 我真係有，我真係有。 你繼續講啊。 咁我問佢：喂，我可以叫啲同學朋友上嚟玩下嘅。 細路仔就 OK 啦，你又冇不值玩玩啊，食下咁，佢哋就 OK。 大人佢好想，佢話嗱咁啦。我可以譬如話比賽設啲獎金，贏咗嗰隊攞咯。咁佢話咧，你如果成班男士咧，應該踢得贏嗰啲女子足球噶啦。咁、我心諗，國內嗰啲女子足球嘅水平係非常高， 即係同國內嘅女子足球打 大陸啊， 你哋未必贏㗎。如果 一定輸添， 咪去咯， 係一定輸， 唔好有性別嘅一個偏見啊。 冇錯， 但就算輸都冇所謂啊。 係啊， 你都係咩啫嘛？想宣傳啫嘛， 即係有啲宣傳 啊， 因為佢又揾啲電視台嚟拍下咁樣，諸如此類。係 啊， 咁我就揾問啲男同學啦。喂，有冇興趣啊？上下玩 下啦。即係你嘅同學。 係啊，我啲同學啊。 但你啲同學都係依年紀㗎咯。 係 啊。就咁嘅肚咁嘅身形咯。 我最 target 一个一定要上，就系个医生。我话你一定要上， 因为惊人碌低。 系啊，好危险噶，试过啦。 个 队 医系咪？ 系啊，有军医咁又好安全。 万一军医自己碌低点算？ 咪咯， 你觉得佢一定冇事啊？ 其实咧，你哋真系可以 冇 拍晒佢。 即系咁早已经讲咗你嗰个。 又穿啦，系。 哦，又穿咗条桥啊，系啊。 咁 我哋唔好讲嘢啦，好嘛？由而家开始就得佢讲。 你哋个样真系 帮紧你，我帮紧你，快啲快啲讲。 衰多忘人有。 嚟， 咁我就组织一班同学上去啦。咁佢哋话：喂，你可以咧携眷嘅，系啦。喂， 携眷啊嘛。 系啊， 带自己个老婆或者女朋友， 系啦，乜都好啦，我唔理，系啊，总之两个人一间房，咁全部搞掂啦，玩三日两夜，我记得，三日两夜，另外又揾个朋友，揾咗对香港有个足球会，嗰啲小朋友上去一齐，咁我都讲到明噶啦，因为我哋呢个年纪咧，你真系唔好45分钟一场，真系会死人嘅， 四分半啊， 系 打几咁打几多啊？你自己先控制你走嘅速度啊！你觉得辛苦咪停一停？ 唔系咯，你咪唔好追咯。 边有咁噶？系嗱，我哋咁嘅年纪吓，嗱五分钟好追追鸡啦， 冇可能咁。 啱啱开始跑就，打完。 系咯。 系而家真系，我哋呢个年纪咧，系而家啲同学真系咁玩嘅啦，15分钟一场，即系半场啊，正规系40分钟。 咁但系女子足球 使唔使细个啲啊？ 个波唔系照标准波。 个龙门使唔使大啲啊？ 老年咁大， 系咪 老年咁大？ 老花我睇唔到啊！ 成个同不论会有半个球场咁大。唔觉已经入咗啊！真 标准，标准嘅，全部标准嘅，咁好开心啦，浩浩荡荡去到啦。 咁咪叫奇英足球会啊？ 系啊， 系咪先？ 咁我哋嗰啲咧，有啲人心谂，因为有啲都仲玩紧嘅， 咩叫仲玩 紧 咩 嘢？仲踢紧波嘅，吓仲踢紧波嘅。 即系佢本身系踢紧波 嘅啦，即系又 keep 住玩嘅。咁啊，我哋有十四人去。 我谂你系咪应该由出世到而家未踢过波？ 我有。中學踢過，中學踢過， 你都有踢下波。 有、最後嗰次咧，就係 踢邊度啊？踢邊個位啊？前 鋒 啦、啊， 前鋒嚇、 哦。 因為咧，如果佢哋攻過去嘅時候咧，我就企喺對方嘅龍門，因為我哋又冇越位啊，冇嗰啲咁嘅規矩噶啦，已經係啊，唔踢嗰啲啦。 女子足球辛苦喎、 啊，係啊。咁因為最後一次踢咧，就係嗰次阿曾志偉、開心主流派，咁計係九幾年就落去波士 公園， 係啊，三年前啦，就落去波士嗰度踢嘅。 你仲記得個波係點樣㗎？係咪而家？ 個波我記得， 唔係三角形嘅喎。 嗰啲咩波嚟噶？嗰啲唔系波嚟。 我惊你以为，我听都系三角形。 系啊， 系啊， 我仲以 为 系波添。系啊，我踢落自己个龙门，我以为踢自己龙唔系嘅咩？踢人哋嗰个噶。 波嘅形状我好清楚嘅， 咪都知啊，都知， 都系圆形，一个球形嚟嘅， 系嘅， 咁啊， 跟住咧， 跟住上到去啦，大家问晒房啦，好兴奋啦，又要哇，又热身又成啦，因为大家冇谂过，知系女子足球队好劲噶啦，因为佢话呢啲唔系即系 佢哋职业 预备嘅，国内冇职业。咁佢話呢批咧都係嗰啲訓練學院嘅體育訓練學院嘅，佢話 都好勁啦，係嘛？ 係啊， 日日練啊嘛，人哋、你上次練係三十年前係咪？ 係啊， 佢係三十分鐘前係咪、 因為咧，我佢哋將呢件事咧當一個 event 咁搞，好 grand 嘅，即係有埋細路仔拖住我哋出場嘅。 咁你咪扮呢個明星足球隊啊？ 我係明星足球隊， 係咪揾唔到嘛？ 唔係，我哋香港代表隊，即係唔係用香港呢個正規，總之我。嚟自香港的代表隊係啦，咁啊有曬好多。點知哇一入到去咧，我最記得個門將，高過我，大份過我，兩倍到啦。佢帶 即係女子足球隊邊個門將嚇？ 帶住隊嗰啲手襪， 好職業。 見到我咧 就一巴咁樣， 獅眼仔， 獅眼龜，哇，好得意啊！ 卡哇伊啊， 捽佢塊面，係捽塊面花曬。 越捽越落啊！你个肚仲大过个波波， 我知啫。咁样跟住好大力咁， 不如踢呢个波啦，仲好玩啦呢个波。 哎呀，真啊！ 系咪石龟？ 系咪啊，石龟？点啫？ 屋企人真会窒息噶。 我知，我都系啊，头先好辛苦，我都唞唔到气。 咁点啊？ 咁 点 啊？ 正式比赛啦，大家 跳咗嚟啊！ 唔系，即系你 就企喺嗰个，你就企嗰个好大份嘅女手门员隔篱。 我有， 佢有佢前锋啊嘛。 我有，我玩咗五分钟，真系。我谂住咧，因为我同成班人讲咗噶啦，嗱，我五分钟之后我出噶啦。 企咗五分钟，唔系玩咗五分钟。 咪咯，前锋我 系啊，就企住咯，人哋唔攻上嚟，咁咪企喺度。系咪先踢爆你啦？ 呢啲其实可唔可以即系积少少厚德嘅啫？ 熄我嗰个麦，我忍唔住，系啊，系 sorry， 忍， 我答应过你，我答应过你，我唔答。大佬识我个咪？ 唔识，我知道你忍唔住，我有你。 好辛苦， 喂，快讲四眼鬼唔够时间。 咁跟住比赛啦。点知两分钟一个我哋嗰个啊，佢咬柴，一开始 你哋嗰边有个咬柴， 系啊，佢自己困 本 人咬 咗柴嚟噶， 佢真系咬柴嘅，同埋咧 啱啱两分钟就咬柴， 咪就 系 咯， 我都唔知点解 已经咬噶啦。 其实你嗰班平均年纪咪八十岁啊， 佢系最细噶， 两分钟就咬柴， 系啊，两 分钟咬柴， 佢哋咪真系知怪咗咁追住个波噶。 跟住咧，我哋後來即係夜晚懷疑咧，佢因為個個女子足球隊咧，其實咧都差唔多高過我哋啦，因為我哋有啲又肥啊，又矮啊，又肚腩、啊， 都唔關嗰樣嘢事。其實你個身體狀態， 因為同埋咧，我哋真係試過同佢哋撞啦。 踢足球已經我都要撞。 係啊，會有時有啲身體嘅接觸嘅。 其實都唔係幾好喎，你男仔定女仔？ 係啊，我都係咁話，恰人哋。 我哋恰佢， 唔系唔止恰啊！即系你会一阵间人哋觉得你搏懵咪死， 唔系，但系咁讲唔会谂呢啲嘢啦。同埋佢哋真系会高大过我哋，有一个 高大仲惨，你啱啱顶头锤仲衰， 系啊， 顶波啫嘛。 系啊，我知啊，但系顶唔到嘛， 顶唔到嘛， 系啊， 有啲顶到嘅，有时候顶到嘅。咁最惨咧就系我哋个医生咧比较细粒，俾佢一掉飘开咗。 我军医落场嘅， 有落场。 军医又落埋场，好衰， 唔 可以落场噶。 唔系佢系医生又踢波嘅，系啦，佢唔系真系随团嘅军医，只不过系即系跟我哋落去玩咁嘅啫。但系咧谂住咧有个医生同学喺度咧，有啲咩急 就俾人掉开咗， 都安全啲啊嘛。 第一个惯低 一病，我第二个，因为第一个两分钟啊嘛，唔知点解咬柴啊嘛，我哋怀疑佢真系自己咬自己，跟住就五分钟就军医又出啦，咁我即刻嗌停啦。 人数唔够噶咯， 我唔系我哋有十几人，我哋依家踢。 即系有啲 事嘅。我记得我哋睇嗰啲足球嘅话，通常都系咁样，嗌个暂停咁样，跟住咧就个军医就摸下佢，跟住就喷啲，咁 啊 阵痛咁样噶嘛，跟住就叫佢哋抬出去，咁你咪随时唔够人咯，如果系咁。 跟住咧，佢嗰个同我讲啦，喂，不如咁啊，我哋俾两个女仔你哋啊， 即系做你哋嘅队员。 系啊， 系咯，因为你太渣啦， 系 啊， 真系唔得噶，同埋嗰女子足球都唔开心，唔好玩嘅，好闷嘅， 净系喺自己个半场嗰度喺度走嚟走去，你哋又 好似大人细路仔玩咁。 系啊，真系冇瘾噶。咁哦都好啊，即系我哋真系有自知之明嘅，咁大家玩开心啫，玩下啫。 嗯， 咁啊俾咗两个女仔我哋。 嗯。 仲肉酸我哋，我得我哋两个女仔， 得佢两个 女仔， 两个女仔 系咯，走嚟走去， 你成班男人企晒喺树， 企晒喺度真系后半 场咧，好锡身咯，即系话你好锡身， 因为大家都真系，因为最弊咧，真系唔好带老婆去睇踢波， 点解咧？ 佢哋好惊， 啲老婆好惊。 好驚佢哋冚親啊，又咬柴又斷骨啊！因為真係試過喺香港踢咧，玩玩下咧，有一個同學咧，佢成個嗰啲上唔穿下唔穿咧斷咗，有啲最嚴重都出意外。 點解你笑咧？ 係咪豆腐嚟㗎？你班友 係啊，我係 啊，我係幾廿歲 足球啫喎，而家 係啊，真係會出事㗎，所以咧 有冇咁危險啊？ 好危險，太太係成班坐喺度啦，哦完咗啦，夜晚咧我哋佢哋又接待我哋，咁你點樣招呼啲太太咧？安排佢哋打麻雀，咁啲同學咧諗住夜晚好開心啦，可以跟我出去玩下啦。咁個負責人咧就帶我哋去卡拉 OK 嗰度，佢即係佢裏邊有卡拉 OK 咁啊。哎，好啊，咁佢話會叫埋呢啲類似足球一齊過嚟同我哋玩嘅。咁啊冇所謂啦，大家傾下偈玩下啫，交流一下啫。咁啊起哄，嗰個門將咧。佢有冇人同佢咬手瓜？ 好大隻嗰個， 好大隻。 嗯，就戴住個手套之後，跟住咧就拍你一下個肚嘛， 捽你個肚腩。 係啊，捽你個肚腩嗰個啊嘛。係啊。 咁佢有冇人同我哋玩？係即係 力嘅表現。 係冇錯。佢話讓我哋，你兩個人對佢一個人。 讓你半臂。 讓兩個，即係兩個。 個兩個人咬一個啊！ 係咁佢，你睇下佢。佢話嗱，我再讓你一下，我凌空唔掂台。 喂，如果你哋咁樣都輸咧？ 嗯。 真係好肉酸， 我寧願唔咬啊！ 我都唔咬。 你咬嚟做乜嘢啫？ 咁但係人哋叫你叫你玩，你玩唔玩咧？唔玩又好肉酸嘅。 你有冇玩？ 我冇啊，因為我知道好危險啊。跟住佢哋話：哦嗱，我哋數一二三就開始啦。好，準備一步， 嗯， 即刻砰一聲啊！ 突然間我手變咗個七字落去，做乜嘢？ 有一個最徹底嗰個。个手瓜呢度起咗个鸡蛋， 咁大力啊佢， 砰嘅声啊， 成只手拍落个台， 系啊，嗰啲玻璃台面啊，佢唔识就力噶，哇，即系全场好尴尬，真系唔好， 所以真系唔好睇算女人吓， 冇错。 好嘅，好啦，十二点半啊，听呢个风骚派面啊，我一翻嚟咧就会有片段人间，咁今日咧写故事嘅咧就系 Sarah 李丽，可以留意。好嘅，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内地专家早前已经认为香港具备与内地通关的条件，目前要睇中央最终决定，特别是通关的时间，亦都需要密锣紧鼓筹备所涉及的工作。 林鄭月娥出席行會之前說，註冊和申請港康碼帳戶的系統星期五起開放，通關稅逐步有序推行，無可避免有配額制度。相關局長會接觸以往屬於豁免檢疫的組別，即是有商務和公務迫切需要進入內地的人士，以協助和編成通關的優先組別。當局亦都會爭取開放部分配額給其他有迫切需要人士。他又說保安局將會根據人流評估是否需要開放一些口岸，目前以陸路口岸為先，不涉及高鐵站、直通車或者港澳碼頭。深圳灣口岸將會提前至到朝早八點開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目前嚴格的外防輸入策略有成效，四宗 Omicron 個案並沒有任何跡象進入社區。由於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在世界各國擴散，雖然暫時不影響通關，但是如果外防輸入做得不好，發現 Omicron 進入社區甚至引起爆發，通關一定會受影響。他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今個星期四開始，安心出行的應用將會更加廣泛，亦都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否則即使通關之後，亦都會阻礙擴大通關的規模。至於疫苗氣泡措施不能夠完全放棄，如果要大幅提升接種率和保護得來不易的通關安排，就需要考慮。林鄭月娥說，截至昨晚6點，有18215名身在內地的香港選民登記在立法會選舉日到三個邊境管制站的投票站投票，佔三個票站容量的 16.6%， 向原圍管制站佔5000多，羅湖管制站佔5000多，落馬洲管制站就較多，有7000多人。他說登記過兩日就截止，相信當局規劃的容量可滿足。今個星期四起，進入餐飲業務和表列處所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三類指定人士可獲豁免，可用填表格替代。食環署副署長黃淑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殘疾人士不論是不是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亦都可以用填表格。處所負責人和前線人員可以用常理判斷對方是否殘疾人士，如果不容易辨識，可以提醒對方申報自己是殘疾時，有責任確保資料正確。如果有理由相信對方是殘疾並且已經作出提醒，有關人員已經履行盡職檢查，如有懷疑可以尋求警方協助。黃淑嫻又說，沒有智能手機的無家者，當局已經和提供服務的機構跟進，盡快向他們發出證明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持續天晴乾燥，週末期間氣溫稍為回升。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0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79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6.2，升8.4；阿里巴巴123元，升10.3；京东集团303.4，跌2.6。美团237.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5.28，升1.36；世茂集团8.83，跌7仙；港交所469元，升13元；龙光集团6.84，跌7.1；小米集团18.98，跌1.4；盈富基金23.82，升3.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01， 日元 113.67，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74， 人民幣 6.371，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493 点，升565点，港金报 16,55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7.32 美元，卖出 1,777.8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为了选，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提升發票程序效率，另外亦會優化查閱選民登記冊的安排，以及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一口气奔跑。 病个都跑，扭亲个都跑，口闭个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是过程，每日赛跑。哦，我被喝令，我未会停；我被责骂，我。一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片段人间，我们的八十年代。喂 ，Anita speaking。 喂 ，Anita， 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sorry 啊吓，冇来电显示，我唔知你系边一位嘅先生。若果系啲 call call 嘅话，就唔使嘥你时间啦，唔使唔要，唔好客气，唔该，拜拜。 喂喂， 点啊？ 阻住啊！你记唔记得我啊？吓、 啊， 青春四人组啊！ 阻住？ 系啊！ 哇，好耐冇见啦！你唔系喺 New York 咩？点解你会有我电话嘅？ 我翻咗嚟香港啦，今次翻嚟想揾你。 一个电话，一个好耐冇听过嘅名字，一把好耐冇听嘅声音，一班已经久违咗嘅朋友，阻住嘅声音将我带翻去以前，当我哋依然系年少轻狂嘅时候，我哋有理想，有抱负，有大把嘅青春可以燃烧。我哋迷恋本地嘅张国荣、梅艳芳，买 Madonna 同埋 Boy George 嘅唱片，仲有啊，听 Walkman 啦，跳 Jane Fonda 嘅健康舞啦，着战薄衫，拎 warm 啊，头上仲要箍条头带添。仲有啊，剪 March 头，牛龟咁大只电脑，永远都买唔起嘅大哥大。我哋仲想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所以有咗一个青春四人组。当时最热血嘅就系佢。 Anita， 你看我咁金乜鬼嘢事啊？讲到我咧，唔记得戴咗顶帽啊！而家好周身唔聚财啊，乞人憎。 咩、啊？你而家都好好睇啊！喂，你快啲坐低啊，等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啊！ 咩好消息咁紧要先？ 一个即将会改变我嘅命运机会即将嚟到啦！今次咧，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噶。 嗯，快啲讲啦，心急死人啦！ 你睇下呢张报名表格。 哇！新秀歌唱比赛有冇预埋我先？ 我叫嘅、啊，我以为系一齐食饭之后去踩 roller 咯。 同你一场姊妹，呢、這个改变你命运嘅机会都唔如我，好似唔系好够 friend 噃。 Madonna， 你咁抢镜，你一出场啊 ，Anita 仲有订期咩？况且啊，而家系参加歌唱比赛，又唔系选港姐，咪赚嘥咗你。哎呀，不过 Anita， 你唔使，你使唔使帮你搵人帮你伴舞啊？你即系好似草蜢咁啊，响度一粒样样都好型噶嘛，使唔使啊？我得噶。 系啊系啊，我都得噶，好似劲舞嗰个女主角咁啦。 喂呀，叫你出嚟咧系想嚟支持我噶嘛？而家都唔知你哋讲咗去边啊？俾翻张表格我啊，走先啦、啊。 哎呀！撞死人哎呀唔好意思 你又嚟做乜、啊、 我遲到頭先我喺伊勢丹嗰度行耐咗唔記得時間真係唔好意思啊 係、啊、我叫嘅 又係你叫 係啊我以為一齊食飯之後踩 Rolla 嘛 哎呀 行得未行得未嗱我 Rolla 都帶埋你㗎啦喂咩嚟㗎哎呀 Anita 想參加新秀喎、啊、我哋幫佢伴舞呢一定好有睇頭㗎啫 計我話呢一不做而不休，你一於加埋入嚟，咁你就係蔡一智，我蔡一傑啦，佢做蘇智威，拍住 Anita 啊，仲要改翻個好勁好 hit 嘅組合名，包保 win 硬啊！ 哎呀哎呀，咁叫咩名好啫？ 蔡一智、蔡一傑有冇蔡一碟啊？冇係嘛？ 蔡一碟， 青春四人組得唔得啊？啊 Anita 得唔得？青春四人組 OK 啊！ Hello, Anita speaking. 喂，是我啊。Madonna, 你好吗？ 喂，嗨，哇，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阻住叫我打俾你噶。 哦， 咁多年冇见，你咁冷淡嘅？ 唔系，我冇谂过你找我，所以我有啲意外啫嘛。 嗯，仲嬲我啊？ 我。 Stop！Stop！Stop！ Madonna， 你又错啦。 系咯。 应该系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举手睇要有两楼。你个 pick 出嚟撞到 Anita 噶，缩翻入去。 哎呀，好故意唔跳啦！我想休息阵啊 ，Michael。 吓， 不如我同你分一罐汽水啊。 嗱，哦，唔该。唉，练咗成朝，大家都休息下啦，嗬。阿 Anita， 你都饮啲嘢啦，你唱咗成朝，我谂你好口干噶啦，系嘛？ 哎呀 ，Michael 啊，你过嚟坐啊。你寻晚有冇睇 Michael Jackson 嘅 MTV 啊？仲有啊，我对 Nick Warmer 靓唔靓啊？我向东吉买噶。 喂喂喂，咁懒散，我哋输硬啦。 喂，日吊颈都要唞下气系嘛？ 我唔使噶噃。啊，你呢一家嚟系做时装表演啊，定系嚟倾偈啊？ 我哋系嚟练舞同 Anita 参加新秀，我哋一定要赢噶。 我仲惊你哋唔记得添啊！次次嘅休息时间咧，就同麦当劳一个 warm 吻啊，两分听，眼冤啊，谷鬼气。 系啊，你系唔抵得咩？唔系我啊 ，Michael 唔嚟添啊！ 够啦够啦，你哋唔好再嘈啦，今日到此为止啦。 Anita， 咁我都走啦， 走啦走啦，散饼啦。 究竟呢啲系咪宿命呢？一个组合又或者一对 band 都会因为一啲男女关系而搞到抹晒面，连朋友都冇得做，连最伟大嘅 Beatles 都可以因为 Yoko 而搞到兄弟不和，又何况系我哋呢？我 boy 阻住 Madonna 同 George Michael， 本来好地地几个好朋友，我哋一齐去 tropical， 有心事就会约埋去尖东海旁嗰度饮啤酒，有人失恋就会陪佢一齐唱谭咏麟嘅《忘不了你》。谂翻转头，若果我冇报名参加新秀，冇青春四人组，后果又未必会系咁。嗰日我就咁走咗去 ，call 咗佐住，成晚都冇腹肌啊。至于 George Michael， 佢打咗好多次电话俾我。 哎呀，你而家先听我电话，我真系好担心你啊。 其实我想讲咧，如果咧你又唔想参加嘅话，你系唔使勉强噶。 咩啊？我想噶，我唔系勉强噶。嗱，无论点都好啦，选拔赛嗰日咧，我一定会嚟噶，我一定会嚟噶。 各位观众，新秀选拔赛嚟到依家，要为大家请下一位出场嘅参赛者，啊唔系，应该系组合至啱啊！有请青春四人组。 真系可惜，我哋表现得咁好，都入唔到围，激死啊！ 哎呀，唔紧要啦，出年嚟过咯。 出年啊，我参加唔到啦。 吓、啊，点解啊？点解、啊？ 我同屋企人要移民加拿大，下个月就要走啦。 吓、啊！ George Michael 嘅离开，亦都宣布青春四人组正式解散啦。Madonna 走咗去参加亚姐选举，点知大热倒灶，之后嫁咗去新加坡，阻住反而因为参加新秀之后找到自己真正嘅理想。至于我，仍然留喺香港嗰度搏杀，而家就系米小学嘅音乐教师，间唔中嘅话都会同啲朋友去卡拉 OK 唱下歌，唱翻以前嗰啲八十年代最中意唱嘅歌，仲有 George Michael， 佢移咗民之后嘅话就冇联络啦。唔知佢而家点咧？嗬，到时唔知见唔见到佢咧？ 哇 ！Hi hi everybody， 大家招呼唔到啊！随便攞嘢食，多谢大家上面啊！ 佐治，恭喜晒你哦！ 嗯， 祝你大展宏图啊！吓， 多谢多谢，饮啲乜嘢啊？ 唔使招呼我啦，见到你今日终于都心想事成啦，好等你开心啊！哇，睇下个。仲 keep 得咁 fit 喎？ 咦，好衰噶！你睇下你，你都冇乜走样啊！ 嗱，系咩？ 喺呢一度同呢一度长咗少少。仲、 yeah. 有冇唱歌仔啊？ 冇啦，我教小学生唱歌算唔算啦？ 嘿，一样啫。 喂，乜两个笑得咁开心啊？ 乜得啊？ 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我老公兜咗我几次咧，都话揾唔到啊。佢泊好车之后就上嚟介绍你识下。 OK OK。 喂喂喂，佢、知唔知道你同 Michael 啲嘢先？ 喂乜嘢啊？都隔咗咁多年咁耐嘅事啦，仲讲？况且佢都唔系中意我，佢中意 Anita 啫嘛。 你讲咩话？佢中意我？ 唔好意思啊，讲错嘢添。 喂，嚟嚟嚟，去嗰边睇睇 Anita 行啦。 佢讲。 嗱，咁多间排舞室，呢一间最大啦。嗯，得闲上嚟玩一下，一百、人都够噶。 系啊，咁我讲开都真系好耐冇跳啦。喂，阿佐住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个青春四人组啊？ 梗系记得啦，听住咯噃 ，Ready，one two three four，two two three four， 举手太要扭扭扭。 记得嘅，点会唔记得？我都记得啦。 咁迟噶，过嚟过嚟啊！你认唔认得佢哋啊？ 梗认得啦 ，Madonna、Anita， 喂 ，Hi， 咁耐冇见都仲系咁靓仔喎！ 系、啊，好笑我啦。点啊 ，Anita 你好嘛？ 好啊，你好嘛？ 佢问我啊，你今日会唔会嚟啊？佢系因为你佢先出现噶咋？ 好啦好啦，人齐啦，不如我哋重组呢个青春四人组好唔好啊？ 今日应该系不再青春老人组啊！ 诶、哎，点都好啦 ，Anita，Ready，Music， 真。 令人忘记你似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醒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夜幕求我别告哀。冷静透一口气，并从头看你自放了在何。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